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 侯亮平让蔡成功把东西搬走，蔡成功还是不死心，他拉开门，伸出脑袋向外边看了看。 哎，猴子，你们局长早走了，再说他又不知道我那包里装的是啥。 侯亮平不再和蔡成功啰嗦，自己动手，先把一箱烟抱出门，接着又要去扛酒。蔡成功这才明白行贿惨遭失败，只好拉住了侯亮平，让司机动手把烟酒扛下了楼，自己在侯亮平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。老友相见的兴奋烟消云散，蔡成功堆起了一脸的愁苦。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，厂子没了，股权丢了，他连死的心都有。侯亮平说， 不至于吧，不就是个拆迁吗，你一个服装厂摆在光明湖边也不合适。 蔡成功拍着大腿直叫苦， 哎呀，我的侯哥，你咋现在还没弄明白呀？不是拆迁的事儿，是山水集团侵吞我们大风厂的资产，他们巧取豪夺呀。 蔡成功的鼻子旁边长着一个痦子，紧张的时候鼻翼吸动，那痦子就一跳一跳的。侯亮平从小就熟悉这副尊容，一年级起两个人就一块厮混，他是优等生，蔡成功是劣等生，却奇怪地成为好朋友。主要是蔡成功像狗皮膏药一样老黏着他，抄他作业，沾他点微信，好在同学们中间抬起头来。小学期间顽劣无比的蔡成功只听侯亮平的话，这也让少年侯亮平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长大以后，蔡成功经商，侯亮平从政，两个人虽然没有多少来往，但是发小的感情还是挺深的。侯亮平这才问， 你挺精明的一个人，咋就弄丢了大风厂的股权呢？ 贪官，我是被贪官给害的。 蔡成功斩钉截铁地说着。据蔡成功叙述，他是真的冤，比窦娥还冤。蔡成功告诉侯亮平，他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过桥资金，就是借钱还银行的到期贷款，等银行批了新一期的贷款再把钱还上，这也算是中国特色，商界普遍采用过桥方式解决新旧贷款的衔接问题。没想到这次出事了，银行新的贷款没批下来，他的过桥钱就没法还了。因为借钱时股权做了质押，法院走了个简单程序就做出了判决，他大风厂的股权就归了山水集团。按蔡成功的说法，从质押到断贷，不贷款给他，人家早就把套设好了，就等他往里钻呢。这里边肯定有贪官权势之手在操作，否则像他这种老江湖，怎么就可能稀里糊涂地输得那么惨呢？侯亮平耐心地听着，大风厂股权之争在他的脑海里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，这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经济纠纷吗？人家银行为啥一定要贷款给你呢？ 你股权既然做了质押，还不上钱，肯定得让人家拿走。难怪陈岩石向儿子陈海报案，陈海不接。就当事人自己讲述的来看，哪有什么贪官呢？发小虚张声势，以为他这个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能够乱来，真是可笑。蔡成功一发可笑，把反贪总局当作他老侯家的私店了，建议他暗地里调查，把贪官揪出来，保住他大风厂的股权。在蔡成功看来，现在无官不贪，他这案子里应该有一串的贪官，还威胁说，他这股权要是真的没了，1300多号工人就得闹事儿，会找山水集团和高小琴拼命。现在的局面很危险，一场社会大动乱即将爆发，导火索正在燃烧着。侯亮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耸人听闻了。蔡成功有些急了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猴子，你咋这样呢？我说了我要举报贪官，你反贪总局是不是抓贪官的？你不能这样对待举报群众啊。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，好好举报群众，你说你要举报谁呢？ 啊，我要举报一大串贪官，但是你必须保密。 发小一边说着，一边四下里张望，好像很紧张。侯亮平说，这是国家机关家属宿舍，没人来听墙角的。蔡成功点了点头，竖起了一根食指说， 第一个，我举报丁义珍。 丁义珍？侯亮平的心里一动，这倒有点意思了，就也认真了，定定地看着蔡成功。 你和丁义珍很熟悉啊，那好，就说说这个人吧。 蔡成功神神秘秘地说了起来，说是丁义珍可不是几箱茅台中华烟能够打发得了的。光明湖畔企业拆迁，项目招标，丁义珍从老板们那儿不知道拿了多少好处，比如高小琴一箱一箱给丁义珍送现金，丁义珍整天泡在山水集团的会所，包了2-3个洋妞，都是高小琴买单。商人们都知道丁副市长胆大包天，只要没人看见，他恨不得把市委大楼扛回家去。大风厂的股权落到高小琴手里，丁义珍起码得分一半，他应该是阴谋的策划者，只要把他抓起来，大风厂股权迷案就能够真相大白。 证据呢？蔡包子，说说你掌握的证据，丁义珍凭啥分一半股权呢？ 蔡成功把手摆了摆，猴子，证据得你侦查处长去侦查呀，你不查哪来的证据？我过去在丁义珍面前提过你，还狠狠地强调了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。哎，你这样，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丁义珍，开始侦查。 侯亮平不动声色地说， 好，丁义珍的电话号码呢？给我吧。 蔡成功乐了，掏出一个小本来，翻开地上， 哎，这是他的手机，这是他家里的。 侯亮平看也没看就把小本给扔了。 这些电话没用了，你有他在加拿大的电话吗？ 加拿大？哎，丁义珍怎么在加拿大呀？他怎么出国了？ 蔡成功愣了一下，突然间明白了过来， 啊，他跑了，是不是？早就传着他要出事儿，还真出事儿了。哎呀，猴子，你们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？ 侯亮平半真半假地说， 因为你举报得太晚了。 说着， 自己斟了一杯茶，给蔡成功也斟了一杯。不是有一串贪官吗？继续，下一个。蔡成功喝了几口茶，想了想，把脑袋探到侯亮平的胸前，没说下一个，却在哀求着：“ 侯哥，省委高育良副书记是你大学老师，对吧？求求你了，给他打个招呼，让他老人家放我一马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”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要举报高书记吗？ 侯亮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蔡成功苦起脸，不敢提举报了，只说事实，说是高书记是省政法委最高领导，没有他点头，法院不会把大风厂股权判给山水集团。这里面有一个惊人的秘密，高小琴是高书记的亲侄女。高书记和高小琴的大幅合影就挂在山水集团大堂正面墙中央，情状亲密，俨然父女一般。侯亮平觉得蔡成功的这番话已经近乎天方夜谭，高育良是自己的老师，他太了解了，老师是独生子，哪儿来的侄女？他却也不去反驳，指引着发桥继续说：“第三个是谁？你还有贪官要举报吗？”“ 有，这可是个狠角啊。” 蔡成功说，是想起这个人就肝颤，现在这个人正在找他麻烦。内线朋友传出消息，此人已经下令严密监视他，那天自己莫名其妙的伤了死了，一定是此人下的毒手。此人心狠手辣，老婆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，关键时刻断贷就是他老婆干的。高小琴肯定要分一大块股份给他们夫妻，因为没有断贷的阴招，大风厂股权就不可能落入山水集团囊中。要问这个人是谁，汉东省委常委、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。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了，看来发小蔡成功又犯满嘴跑火车的毛病了。扯上他老师不算，又扯上了一位荆州市委书记，硬把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臆想成了扑朔迷离的福尔摩斯探案，让举报有了说书的味道。这位发小小的时候迷过几天说书，为这个逃学还挨过他老爸的打。蔡成功继续说书的时候，侯亮平不经意间发现那套西装还没拿走。西装带着衣套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，侯亮平就打断了发小问：“蔡包子，这套西装你怎么没让司机拿走啊？”蔡成功解释着：“ 拿走也废了，猴子，我是按你的身材定做的。”“ 哎，你扯什么你？我什么时候让你量过身材？”“ 哎呀，猴子，你去年过年回来，咱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量的，我趁你喝得迷迷糊糊，把厂里的大师傅叫来了，量了你的身材，给你定做了一身，你试试吧，贴上外国牌，那一套就两三万。” 侯亮平火了，就这么地方不小心还是让奸商给装了进去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他板起脸来指着房门：“ 蔡包子，赶快拿着你的西装开路，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，我会和有关方面联系核实的，你快请吧。” 蔡成功站起来，大肚子抖动得厉害，走到门前突然拉住侯亮平的手：“ 猴子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骂我奸商，可奸商只要没犯法也是善良老百姓啊。侯处长，求你救救小老百姓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表面上看是高小琴夺走了股权，背后不知道有什么黑手呢。我的奶酪丢了， 却没搞清是谁偷的。现在我向你举报了那么多贪官，他们肯定都想弄死我呢。我没有背景，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发小，只有你能保护我了。 蔡成功走了以后，侯亮平吃过晚饭，照例出门散步。他住的小区是北京常见的部委机关大院，五六层高的平顶楼房整齐排列，前后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绿地，门前院后小街纵横，四处停满车，商贩练摊，大妈跳舞。侯亮平在街上走着晃着，不嫌嘈杂，反倒觉得亲切温馨。家嘛，就应该这样。每天晚上只要有空，他都要出来转悠，人转，脑子也转。山东省案情复杂，以往的经验证明，丁义珍出逃必定会牵出一系列的窝案。蔡成功的举报虽然没有什么证据，但是仔细想想，有些推测也有道理。比如高小琴夺走股权的背后可能真有黑手，这黑手或许是丁义珍，还有他老师高玉良，怎么冒出高小琴这个亲侄女来了？起码挂在山水集团的照片是事实。再就是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，这究竟是正常的避险行为，还是像发小推测的有什么阴谋？散步回来，侯亮平打了个电话给陈海，通报了蔡成功的到访以及蔡成功的举报，建议陈海抽个时间去找蔡成功聊一聊，也许会发现丁义珍一案的某些线索。结束通话，侯亮平到卫生间放水洗澡的时候，妻子钟小爱提着那套西装过来了，问是怎么回事。侯亮平这才想起蔡成功出门前的哀求，当时注意力一转移，就忘了让他拿走了。侯亮平就说了发小前来拜访的经过和自己的疏忽。在纪委工作的妻子立刻开讲廉政课，说是贪腐的口子还不都是在这种挚爱亲朋的名义下打开的吗？侯亮平立刻讨饶，钟主任呢、您说的太对了，让我悬崖勒马，您这就联系快递给他寄回去吧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郑西坡被王文革给推醒。王文革是护场队的队长，这家伙比一般人高半头，又黑又粗，浑身腱子肉，看上去像是一座铁塔。郑西坡也是高个子，可是身材很瘦，和王文革站在一起，好像铁塔旁竖了一根电线杆子。王文革十分紧张地告诉郑西坡，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采取重大进攻行动。郑西坡打着哈欠从沙发上起来说，别神经兮兮的，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，拆迁队怎么能说进攻就进攻呢？王文革神秘地说，师父，我在拆迁队有卧底，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电话了，说昨晚上市委李书记下了死命令，常小虎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，一大早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，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。郑西坡心里边不由得一惊，当即塌了这塑料拖鞋走到了院子里，三脚两步登上了瞭望楼。瞭望楼正对着厂子大门，视野开阔，未来可能的战场景象尽收眼底。现在战场像湖面一般平静，郑西坡擎着望远镜反复搜索，没发现敌情，于是和王文革一起走进食堂，放心地吃起了早餐。却不料 8点钟刚过，一辆喷有特警字样的武装警车突然冲到大门口停下，十几名警察手持警盾冲下车来。瞭望楼上的哨兵及时发现了，立刻报警。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突然中断，广播声响起来：工友们，山水集团总攻开始了，各就各位，准备战斗。随即警报拉响，一阵比一阵尖利，男女工人们在警报声中抓起土枪、铁棍等等，冲出了车间。沙包码起来的掩体里，护场队员们拿出一个个汽油瓶，摆了一大排。郑西坡指着汽油瓶告诫王文革： 这东西要小心，别乱来。师父放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谁也不想玩命。 郑西坡还是不放心，汽油不能玩，太危险，这不能听蔡老板的。老板为保卫大风厂煞费苦心，战壕里的汽油是他逃跑前让摆的，说是拆迁队动用大型机械进攻，只有火海镇能抵挡。郑西坡怕出事，一直让撤，王文革就是不听，说大家伙都红了眼了，关键的时候，什么武器都得用。